第22集，野心。 回到宫中后，顾元白顾不得休息，第一件事就是处理两日堆积的政务。大恒朝有14个府，240个州，大大小小需要上禀到圣上手中的奏折并不多，但也不少。正式堂的大臣们会先按着各府州籍缓类别进行区分，重要的需要圣上亲自处理的事送到顾元白的桌上，一些小事且繁琐的他们会自己处理，并将处理好的奏折互相批阅，再由特殊的人送到监察处的军政部中检阅。三道程序下来，再加上圣上偶尔也会去正式堂抽查，所以正式堂中的大臣也是勤勤恳恳，很少有奏折从监察处退回来重批的情况。但顾元白批改奏折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很大的不方便。地方上的奏折因为远在千里，更加不敢失去圣上的宠爱，因此同顾元白上折子时总喜欢拍马屁，彩虹屁一拍就是好几页，文章写得锦绣天花，顾元白真正想要了解到的要点反而一笔带过，含含糊糊的总是说不清楚。关于地方官员政绩评定的改革，顾元白早就有了章程，奏折的改革在其中必不可少。待到新一批进士选拔出来之后，一些派往地方的人就可以从基层开始改变。奏折的呈现最好有个模板，他们只需要在模板上填上自己的治下的数据就好。如果形成这样统一的习惯，不只是官员政绩清晰可明，全国上下的行政机关都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工程量，效率将会大大的提高。顾元白揉揉眉心，精力不济。 田福生，给朕煮一杯茶。 很多时候，随着王朝的延长，皇上受到的掣肘就会更多。开国皇帝时的军权和皇权生机勃勃，初代皇帝拥有掀桌子的能力，他们手里有兵，有打天下的威压，他们的改革可以自上而下。而随着王朝的衰老，皇帝手中的权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大恒的土地上攀附着错节盘根的豪强士族，这些地方豪强势力强大，兼并土地，违法犯罪，有的甚至草菅人命，这就是古代的黑势力。他们占着数万亩的良田农户，有些与官府勾结，有的甚至把持了官政。士族与士族牵连，一根藤上能牵扯一片污泥。皇帝不只要平衡好官僚集团、宦官集团与军权勋贵的平衡，也要对付这些豪强。这样的局面只能用强硬的手段打破，再重新构筑顾元白的秩序。顾元白知道大恒朝周边有敌国觊觎，也知道境内有某些不安定的因素，而境内的因素也有他的一些放纵。他故意放过了权臣卢峰的一些残部，对他们的逃亡视而不见，就是因为顾元白留着他们还有用。可能在一些人的眼里，他这个皇帝做得岌岌可危，这个天下即将迎来动荡。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顾元白就在等着这场动荡，甚至在背后隐隐推动着境内的变动。他将卢峰的残部赶到了他想让他们去的地方，打算借此动荡拔掉大恒国体内扎得最深的一部分毒瘤。他打算借着敌人的力量来踏平豪强士族的土地和财富。等敌人们踏平了豪强士族之后，顾元白会用最仁善的名声去接手那些陷入敌人手中的土地、农民、金银。他会用站在道德最高点的王师的名义去将这些残暴贪婪的反叛军一网打尽。说好了要佛系，但男人的熊熊野心还是冷水也浇不灭。顾元白都觉得自己有些反复无常，颇有些了解康熙晚年的心情了。 知道自己快死了，知道自己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白做，甚至知道未来的掌权者就在自己身边，但不想放权，心不甘情不愿，也不想杀了未来的掌权者，因为如果杀了书中的主角，还有谁能做得比主角更好呢？ 自崴了这一脚起，顾元白便安分地在宫中开启了上朝、睡觉、处理政务的三点一线的工作。他这一身过于娇贵，小伤看起来有受了重伤一般的视觉效果。顾元白的脚踝一日比一日肿起，青紫被揉开了半个脚背，他都已经习惯了疼，御医却一天比一天愁眉苦脸。圣上的伤处看起来太过严重，他们下手揉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施罪。如此过了十几日，脚上的伤处才终于消了下去。而在这十几日中，和亲王告病缺了多次早朝。起初顾元白只是以为他染了风寒，暴雨之下冒雨回家病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接二连三的告病之后，顾元白察觉不对，他派人带着御医前去和亲王府，让他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此时春风回暖，也到了张贴会试成绩的时候了。顾元白作为皇帝，自然有着提前知情的权利，今日里礼部尚书就将名单送到他这儿。 哈哈哈，头名就是楚大人家的独子。 前三名的卷子在哪儿？ 礼部尚书将卷子递给顾元白，顾元白先看了一下诸位考官的审批，又去看了一下这三个人的策论。今年的策论是顾元白亲自拟定的，一是三问大横朝农生政策，二是问边关户事。这样的题目很容易写大，但要是写小写到细枝末节才是不容易的事儿。一是为了考察举子们是否脚踏实地于国之根本，二是顾元白想看看他们的目光是否短浅，若是迂腐不开窍的呆子，那还不如不录用。和顾元白观点一致的人被录用，观点迂腐不统一的人将被摒弃。长久下来，顾元白的想法执行起来会更加通畅，涌入朝廷的一股股新鲜血液也会在同保守派的对峙中彻底成为皇上的忠诚守卫者。科举也可以说是在驯服知识分子思想的一个过程，使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和君王统一。今年的主考官顾元白点的是时政大臣，做时政的喜欢脚踏实地，因此最终的这前三名写文章的功夫算不上篇篇锦绣文章，但却各有各的想法，能贴合大横国情，写得扎扎实实。顾元白一个个看得仔细，看到最后一篇时忍不住笑道： 写得好啊。 礼部尚书好奇上前一看，原来是第三名一位山东的学子写的策论。排在山东学子前头的，无论是楚卫还是常玉言，都是行文流畅，含义深远，读起来让人酣畅淋漓的好文章。这篇倒是写得朴实无华，用词精简无趣，若不是内容着实出彩，怕也不会被点成为第三名。 瞧着圣上这模样，约莫是将这学子给彻底记住了。 顾元白将这篇文章来来回回地看了数遍，最后抬眼一瞧，记住了写下如此精妙文章人的名字，山东青州府孔义林。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